长大后你还会爱我吗？ 在童年的时光里总盼着快长大，可怕的数学题， 匆匆的留下回忆，转眼间风吹走了年轻，再到落叶时能否还有你陪伴相依。 时间的空格向前也再不会转，午后蝉鸣时追斜阳看星光满天， 着你渐渐长大，我也就慢慢老了，愿你坚强，经得起风吹雨打。 那些我们生命里爱过的痕迹，不管那是伤痕还是暖心的记忆，其实都是生命对我们的恩赐。所以今天就跟你一起来聊聊那些我们爱过的痕迹。每首情歌的背后都会有一个故事，如果情歌背后的故事牵扯到的是台前的歌手和幕后的创作者的话，时过境迁，那份爱过的痕迹总是会让人忍不住感叹和唏嘘的。 秋天说要分开，

1999年演唱会的现场，彭佳慧在她彼时的伴侣陈国华的钢琴演奏之下，唱起了陈国华为她创作的《走在红毯那一天》。那份浓情蜜意和两人眼中绽放的华彩，在多年之后，竟然是他们都不敢回看的。 算一算时间，认识他也好几年，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，只剩下我，只剩下我还继续苦守寒窑，你等十八年。有些事情 傻女吗？为这首《傻女》命名的人叫做欧丁玉，那个时候他是张学友的御用的制作人，此外他还是陈慧娴的男朋友。多年之后，陈慧娴在接受访问时曾经感叹说，他和欧丁玉相爱的日子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录音棚里来度过，后来因为父母催促他赴美留学，也促使这段感情无疾而终。所以再回过头来来听《傻女》这支歌，你会听出一些什么吗？ 对夜半无人的空气，牵起你的无意，重现某天的好戏。让无造长袖不经意地抱着我正看天地，让唇在无味的衣领上小算在爱你的气味。我恨我共你是徒然而延长的好戏，只有千里的无言从此每天饰演你。夜来便来伴我坐，默然但然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，将身躯交予你，准许我这夜做牛角色，尽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，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，再去做没留着情侣的伊人，假装在有从前。 是否注定

寂寞时候流眼泪。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关心谁会关心谁？谁会关心谁？ 只要是我这个年纪的人，说到窦唯和王菲曾经的恋情，脑海当中飘过的一定是有那一张王菲早起倒夜壶的照片。其实王菲的这一举动对于一个爱上北京大老爷们的姑娘来说，在那个年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只是当这首歌的旋律又响起，想起他们两个曾经也在那个时候许下过无数的誓言吧，但最后竟然变成了今天这样。身为一个公众人物，最大的代价莫过于你的私生活永远会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唱着自己也唱着别人的人生，这是歌手的命运，当然也是他们的宿命。

滋味，何必要撕心裂肺，显得我更加卑微。恨我一半的眼泪，每段回忆都会把心撕碎，伤心又自醉，不想清醒被摧毁。难道这一生的机会都已经作废，偏要做对。 每天中午的这个时分，我都会在这里来陪着你一起来听好歌，今天同样也是不例外的。有一首歌，它是源自于一个早已经被遗忘的约定，前一阵子突然间又被提起。对于苏打绿要休团依依不舍的苏打粉，竟然在短短几天就达成目标，等着老板实践诺言，于是在近期就诞生了这个单曲《我赖你》。 我只是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，着你赖着你爱着你，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，懒在这里懒在这里，一生一世赖着你。什么都不要做，哦，我赖你，我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，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，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，一世一世爱着你，我只想懒。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。

前一段时间，我的好朋友草莓突然之间给恋爱了，很多人问他，你们认识多久了？草莓说，一天。草莓的男朋友叫小野，他们是在一场婚礼上认识的。小野是新郎的大学同学，草莓是新娘的大学同学，两个人呢被安排在一张桌上就坐，被拉进了同一个微信群。期间一桌子人玩了微信版的谁是卧底的游戏，小野直率，草莓活泼，玩游戏的时候他们两个最默契也最欢乐。小野加了草莓的微信说，我喜欢你。草莓回复他，我也喜欢你。我们都觉得这场感情实在太草率了，但是草莓说，刚见面的时候就和他看对眼了，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，觉得也很投缘，玩游戏的时候跟他对话也很有意思，正巧他说喜欢我，我当然要告诉他我也喜欢他，喜欢就在一起，错过多可惜。现在想一想，草莓说的好像也没有错。草莓和小野很有最近的热播韩剧《太阳的后裔》中的感觉。我一向是不爱看韩剧的，拖沓又矫情，一看就知道会在一起的男女主人公，要在一起的话时机以后再说。太阳的后裔不同，第一集男女主人公一相遇，男主就喜欢上了女主的率性活泼，而女主也喜欢上了能一本正经开玩笑的男主。喜欢上了就别矫情，明天约几点呢？别了，不如我们现在见面吧。一个人说情话，另一个人羞涩不迎合，那叫调戏。咱们有来有往，旗鼓相当，处在同一个频道，这叫调情。和我一起看电影吧，快回答，没时间了，好还是不好啊？好。所以你明白喽，什么叫做旗鼓相当？两个智商情商都很高的人碰到了久违的对手，这才是惺惺相惜。见过草莓男友小野本人之后，我们都觉得草莓找到了幸福，两人举手投足之间处处都流露着默契和眷恋。 KTV 的包间里，草莓点了一首 Call Me Baby。 嘿，我们才初次相识，这可能有点疯狂，但这是我的电话号码，可以的话请打给我。椰子站起来之后走到草莓面前，当着众人的面亲了草莓，草莓没有拒绝。如果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却说不出口，只知道默默守护，我想那注定是炮灰。如果一个女生知道了对方喜欢自己后却仍然是扭捏不接受，那很可能会发展成一个悲剧吧。说喜欢会有那么难吗？如果彼此都有好感，何必要矫情做作呢？你看《太阳的后裔》里，男主打电话给女主说，现在就约会吧，女主说走就走。我好像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喜欢那部韩剧了，因为它不现实但很美好啊。想起小说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，男主年轻的时候跟女主相爱，后来女主结婚，60年之后男主跟死了丈夫的女主表白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他们结婚了。很美好吗？一点都不美好，等了那么久才说出来，两人都成了老头老太太，错过的时间该怎么弥补呢？罗曼·罗兰有句名言说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。这种英雄主义最初级的表现形态就是，即使有被拒绝的可能，我依然要表达心中的想法。一见钟情并非不靠谱，不好意思，刚认识就喜欢你，喜欢你就要告诉你，大不了连朋友都做不成，反正我不缺朋友，只缺你。 너겹다이젠믿어第一眼，너겹다第一季爱的전夜，一开始我没发现天使降临在身边，第一句台词是哎呦我的天，耳朵红到了指尖，还要假装看不见，应该没人听到我的呼吸声， 世界的真心笑真的那么认真，何必责怪难相 감사합니다. 감사합니다.

这就是今天墨音乐的全部内容。但愿这期节目听完之后，你都能够勇敢向你喜欢的他表白。我是小墨，祝你幸福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发现爱在